据南朝鲜国民日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参与联代23号发表了有关弹劾朴槿惠的民意调查结果。这次调查有各地19周岁以上的1200名男女参加，74%的人主张必须弹劾朴槿惠，68.8%的人要求延长特检对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的调查期限，还有71%的人对弹劾朴槿惠的烛光斗争表示支持，76.3%人对朴槿惠拒不承认罪行、规避责任予以指责。